怎么让我遇见了你，笑容还是很美丽，轻轻的问候语变得陌生又亲近，好像只有一步的距离。那年我们都太年轻，如今感觉都好可惜，有些事错过了一辈子都回不去，想着过去我责怪着自己，如果回到那时候，我会拉住你手，不会让这份遗憾没有挽留结口、哦、如果时间是错过了一辈子都回不去，想着过去我责怪着自己，如果回到那时候，我会拉住你手，不会让这份遗憾没有挽留结口、哦、如果时间许已经到最后、哦、请答应我你要好好的过、哦、如果回到